time。 男子住酒店上瘾，带妻子常住一年，欠80000块钱，最后他怎么办呢？只好玩蒸发。 我跟你说，出来玩啊，就得舍得花钱。 咱们就住这个，咱们是真住吗？ 我意思带你晃晃，咱就走。干嘛来遛弯来了？当然真住了。不爱带你出来，你要在这儿不带了。 SPA 酒店。 SPA 是个服务项目，什么叫 SPA 酒店 啊？哦，那什么服务啊 ？SPA 就是温泉、洗浴、酒店。 哎呦，真没住过。 哎，那个服务生办了一下入住。 您好，哎，您是两位？ 两位。 那个，出示一下您身份证。 哎，身份证。 好嘞。您给您安排在这个海景房啊。 您原谅，您原谅。 哎， 他一兴奋就容易出这事儿 啊。哎，先把押金交一下您。 交际。哎你是不是上班打牌来了？你说 不是，先生， 让我交妖姬，我得带出来 啊。押金 刷一下 啊。咱们在17层。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行李吗？ 啊，是我行李。 哎，好。 哎，等会儿，哦，行李给人了。哎，你知道哪屋的？ 不是，他给您带上去。 嗯，走， 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火太阳温泉 SPA 酒店。 就没找人给好好起名字，叫火太阳。 先生这边请。 哎， 先生，2层呢是咱们的健身房，里面有各种健身设施， 有拉背器，还有一些这个跑步 推背器。 您想要什么器就有什么器。 我倒一肚子气。 我们这还有推腿器。 还有拉腿器呗。 先生您太棒了。3楼是我们的游泳池， 您就随着我的手来往这边看。这个很大很大的游泳池，我们那是有室外和室内泳池。 对，您再顺着我的手往那边看。 那是什么池？ 那边就是我们的温泉体验。您再顺着我的手往那边看。 哎，那边就是正在建筑的一些啊，这个房子。 要看工地干嘛？ 都在这边看。 我们酒店配套的。 我不管这配套不配套，没干好的吗？ 好，这就是您的房间。 好， 您把卡正面插入。 好。 哎，你 不是我们这个声控。 干快干，咕噜快，我不会，我进不去。 不是，这插进去它自然就出声了。 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大的淋浴。 这是淋浴。 我认识。行了，别讨厌了。你看淋浴干嘛使？ 这是您的枕头， 啪！哎，啪！ 这边是阳台。 哎，你们有人管没人管啊？你们有经理没有？给护士。 哎，阳台很奇妙，你们想听一下吗？ 我不听，走。 我们是豪华型的5星。 去出去。 太没素质， 真是都不听完了。 媳妇儿，这个酒店订的是个意外啊。 老公，花这么多钱住这么好一酒店 啊？ 那么大一床，我这长这么大头一次。睡这么好的枕头， 你也是穷日子过惯了。 老公，这还有拖鞋。 我跟你说啊，就这 有毛的， 就这种拖鞋，我一打电话能送了好几双。 哇， 吐那儿了。 哎呦，老公，还有这种毛巾被式的这个睡衣。 哎呦，你这浴巾 叠成了小兔子，还有大老虎，还有大象。 你没去过动物园吧？ 我老人相公照一张。 媳妇儿别丢人啊。 我先睡了。 哎，洗衣再睡啊。 真快， 色花了你。 这水真快。 媳妇儿，原谅我，原谅我不应该带你出来。 老公， 嗯， 我累了，我饿了。 你到底是怎么了？ 压着吃的吧。 点吧，这不是点餐单的。 哦，在这儿就可以点。 卧室里可以点，啊，送。 这个。 嗯。你跟我说管什么用啊？打电话告诉前台。 喂。 喂，哎，女士您好，有什么要服务的吗？ 我饿。 啊，女士， 媳妇儿，你告诉她你是哪屋的？ 我想就在房间里吃。 哦，那您选择这个送餐服务？ 对对对， 嗯， 可以吧？ 点什么？可以， 非常好。 你这人先表扬信呢，你饿不饿啊？ 要个蛋炒饭，要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蛋炒饭，西红柿还得炒蛋，你这蛋头， 你是 有吗？ 有，送来。 哎呦，来了， 去看吧。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都照着呢。 你那意思都亮着。 女士先生，这是您点的餐。 好， 还送一果盘呢，够意思。 走吧，我们带着吃。 哎，我问一下，吃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刷碗，完了放。 你刷什么碗呢？ 啊，不用，啊， 打电话收走就行了。 对， 哦，你们来人就收。 啊，我们来刷。 啊， 你怎么了？嘿，吃吧。 哎呦， 好吃吗？ 这是别， 你出去。吃饭还有参观呢， 这被人伺候的日子可太舒坦了。 嗯， 哎呀，他那温泉咱们应该泡去。 喂，走啊！你要想泡咱就走。 走，泡去吧。 走。 哎呦，里边点着彩灯， 你 这儿还冒烟儿。老公，来，快快快，这儿突突呢。 突突谁呀、啊？ 好多人都往上靠。 仙女室里边请男宾女宾各一位。 不去不去，哎，这老北京的，老北京炸酱池子，这是，那叫温泉按摩。 哎呦，老公，这种享受啊，我觉得我感觉我是杨贵妃啊。 杨贵妃就这样。 你看，衣服给咱准备好了，门口有梳子，有这个抹油的。 那你说这酒店一点都不高级？ 感觉大酒店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花钱没有不是的地方。 太舒坦了，老公，我爱你。 你终于想起这句话来了。 哎，跟你结婚太幸福了，幸亏我没答应小曹。 等会儿，小曹是谁？呼，别假装不知道。 老公，我下水了。 我把自己淹上。 老公， 嗯， 我都胖了。 泡的吧， 老公，我不瞒你说， 嗯， 我有瘾了。 什么瘾？ 这好酒店啊，不住我咱不知道，这一住啊，身心合一。 你练成功了。谁啊？ 啊，先生，您看是不是把账咱们得赶紧结一下？因为我们前台这边。 我跟你说了，我离店的时候一分都不会少你，给你结账啊。 哎呀，都这么熟了，小李，干嘛呀？ 对不对啊？ 都是朋友了。 哎，你看我这个像没钱人吗？聊都是大生意。 哎呀，你小李，你可真死脑筋。 哎， 能欠你们的吗？ 先生， 再者说了，你一个工作人员啊，你这么催我有什么意义呀、啊？ 先生，说正经的、 啊， 今天怎么没叠兔子呀？ 哎，我直接给提了一意见了，今儿为什么不叠兔子？ 先生， 头几天来的时候还有大象呢。 先生，我们已经把动物园所有动物都叠过一遍了。 谁说的？那个鼬啊，那鼬我都没见啊。 鼬， 花郎， 黄鼬啊，叠一个黄鼬啊。 那这样吧，我跟我们经理申请一下，好吧，加入这个黄鼠狼的项目。 啊，赶紧立项，赶紧立项。 就这么着，小李啊，一会儿拿点果盘进来啊，然后我这衣服你帮我去洗一下。 这两口子太没羞没臊，我想辞职了，没受过这么大委屈，还得要面对这两口子，两口子狗皮膏药，再催催吧，最后一搏了。 老公，下水喽。 还玩呢， 这么长时间还得姿势。 快突突来，快突突来。 我应该把水给他们停了。 耶， 他自己当海豚了，你这玩意 儿。哎，我说二位，上来吧，上来吧。 什么事儿啊？ 上来，上来，来来来，别游了，别游，别游。 怎么怎么了？ 哎，先 说，今儿刚下去，今儿这水温呢有点不太合适。 哎呀，自我 先热了点，知道吧？ 是是是。 哎，小李啊， 哎哎， 你给我拿点面包送这儿吧。 啊，面包不忙不忙不忙。 我媳妇看你就想起面包，要不是水果。 不忙不忙不忙。 我饿了。 啊，不不不， 我饿呀。 您饿，您先忍会儿。 对对，打前台。给前台打电话点赞， 先别 干什么？ 打电话也是我接，他们不会接你电话的 啊。 我现在问二位，二位这些日子在我们酒店还算是过得不错吧？ 不错不错， 对我小李的服务还是不错。 哎，小李小李，这个酒店啊，怎么样？咱先不说，你服务还可以， 哎， 最起码这么长时间很有耐心。 谢谢谢谢谢谢， 而且你叠的那个黄鼠狼越来越像了。 谢谢谢谢谢谢， 今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申请非遗。 哎，先生，我是练就了很多手艺，跟你们二位没少学东西。 熊猫你给叠叠 啊？啊，不不要谈熊猫了。 哎，对，这好像是咱们的吉祥物。 我说二位，既然对我的服务这么满意的话，您看能不能咱们以私交的这种， 给你好评，表扬信，没问题，媳妇儿。 哪点赞？ 啊，点赞不忙。 评优秀员工 吧，您都知道啊，这个咱们把账结完以后，哎，我就能收到我的这份了。咱们私交的不错。 什么？你那份什么？ 就是，就是老板发发工资 啊。 然后你合同到期了，哎，你要说你合同到期，这样我给你介绍一好工作，真的。 我那我合同没到期， 没到期，没到期，到期了我给你介绍一好工作。 我想到期，我 想到期，好， 完事 儿。你说你跳槽到哪儿吧？ 我 给你介绍。 完事儿以后一定得 我认识环球公司的张总。 哎，算了算了算了， 宇宙公司的李总。 哎，真的要不要？ 我媳妇也认识。 不要那么多李总了，我就是想问问二位，您看能不能以个人的角度啊，咱们私交这么好， 跟你好好聊聊，没问题。晚上来， 兄弟，想不通，直接说啊，姐，这个感情方面很经验丰富的啊。 那这样，姐， 你什么经验丰富？哎，你先等会儿，我媳妇你什么经验丰富？你再说。 哎呀，老公，你又想多了，人家不就说的是这个开导别人的经验很丰富吗？ 二位有什么矛盾，咱们再说。就我现在，小李，这作为你们的兄弟来说，我遇到 没问题，我同意了，你是我兄弟， 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和屏障， 没问题，没问题，你到哪儿去？打我腕，你就说你是我兄弟，真的，谁不给你面子？你跟哥说。哎， 那这么说您是给我面子， 我给你面子。 这么说姐也给我面子。 放心吧，看着人家姑娘啊。 姐， 姐说， 我这一天一天伺候你们二位， 哪有时间相对象啊？ 哎呀， 缺少时间相对象没问题。 我 来手机打手机。 就是我哎，您知道我是农村长大， 没问题，户口，这户口，说想办点户口，我认识，真的 不是。 转飞没问题， 不转飞啊，农村也挺好，农村也挺好 啊，农村挺好啊，那行转农、 就 是吧，非转农没问题。 我是苦人家出生的 啊，苦人家没问题。你说你想要什么吧， 我在、这个、 你想要什么吧，买什么我给你打折。 我在这个酒店工作不容易， 好， 你也看出我兢兢业业。 谁欺负你？谁欺负你？说， 你已经跟哥现在是把兄弟了，你说。 大背胯，背口袋。 我用不着， 我一个电话就来人，朋友多，亲戚多。 哥，用不着。 咱们一会儿跟他们讲理。 对，我想要讲理的就是我们现在经理跟我不讲理。 经理跟你 不要了，我这样 找经理。哪经理？我找去。 不，经理现在啊有任务给我，我现在完不成。 我跟他申请给你延期，好不好？ 不， 我给你申请3天的宽限购物。一个月， 半年，时间太长，我一个月都没完成，我现在已经2个月了， 2个月了，再延长2月， 不要连成2月了，2月我就活不到2月，我跟你说， 病了， 不， 我这是大夫， 我 哪医院？ 我心理，我跟 心理 都，心理 你疾病没问题，你姐这是， 我说二位还钱。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哎呀，比我们所演绎的时间还要更长，长住了1年。李某带着新娘住进一家温泉 SPA 酒店，感觉太好了，在这家酒店长住1年，1年下来一共消费15万多元。前期呢支付了一部分，后来还欠酒店88,000，就想赖掉，酒店只好将李某告上法庭。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李某居然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掉，而且在法院办公室指着法官破口大骂。法院一生气，决定对李某司法拘留15天。燕尔柱听到这件事儿以后呢，直打听哪个酒店没钱可以住这么久。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来街酒吧里。哎呀，大磊周飞，快过春节了，是不是有点紧张？ 哎呀，好紧张！ 这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你不紧张吗？ 我一点都不紧张啊！ 我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对呀、 我本命年啊！ 本命年呢？ 啊， 我60啊！我一般认为本命年就是60才叫本命年呢。 嗨，你就穿红呗，你那里里外外都穿上红、然后呢，不该嘟的嘴少嘟。 是， 不该手欠的时候少欠。 你说这一年我是不是应该在家憋着呀？ 哎，但是啊， 谁养着我？ 能憋出毛不是那个 毛病来？ 毛病来。 但是你要是本命年确实有这灾呢，你不出门也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哎呀， 但是主要看心态啊， 对， 你也别太迷信了。本命年谁没过过呀？这大雷那都过了几成了？ 几成啊？你 六 小花 六成啊？ 你得说清楚了，几成啊？ 这也没缺胳膊少腿了，是不是？ 就说明啊， 我 们福气还是冲天的。 我跟你说，我根本不怕这个。 本命年这件事儿，具体能够说说吗？是怎么回事？有根据没根据？本命年不是你自己的倒霉？ 对， 自己倒霉也没根据、 自己倒霉的这年，你说这太对了，小花。你这终于算 不，我是说自己倒换出这么一个事儿来了嘛？ 哦，倒换的。 我可没有说啊，这种封建迷信我第一个站出来批判。 我也觉得是嘛， 无非也就是你五行的宿命回归之年。 哎呀， 我要批判你， 你说这词儿真老，小花。 哎呀，其实以前就是60年一本命年。 对， 你这算什么呀你？ 所以他这不算叫本命吗？ 民间无非就说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 这 我听奶奶说着， 跟那几个唱快板的学的， 别当回事儿、 该出门出门。 对， 当回事儿反而麻烦。 那我就不紧张。 再说的这个也就那么一说。 对，该好好活着还好好活着。穿新衣，戴新帽，万象更新，新年伊始。哎， 如果你真是怎么叫担忧也好吧，还是有点这个家里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吧。 一点都没有。 你还可以怎么着呢？穿红鞋垫儿，你也没穿。 什么垫红鞋垫？ 我以为你还有点什么新的没有了。 小花，鞋垫没有叫穿的。 对，垫鞋垫，什么意思？踩进天下小人。 小花， 踩进天下小人，我跟你说，你要头上戴一红帽子，顶进的 天下 小 人。 手上红手套，我跟你说， 准 抓进的天下小人。 就这么一说，对不对？你可以延展吗？戴红眼镜，看尽了天下小人。 戴红口罩， 眼红天下小人。 对对，咬尽了天下小人，更感觉对邪气都给驱走了，好运来呀，那好运来。 是这么回事，二位别唱了，我都听不下去了。这肆意的散播封建迷信， 哎呀，嗨，这不也跟周围逗呢吗？ 你太逗了，小花， 放心，我不会的。 普及一下，这个本命年这个说法呢，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哦， 其实啊，人生诸事不可能事事如意，对不对？ 嗯， 有的那一两个年份呢，确实遇到一些波折。 凑巧，谁每年都 顺呢？ 只不过今年你不 说，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中听。 对对，确实不中听。所以我本命年那年，我根本就不跟小花提，我心情痛快多了， 是吧？ 也就是周飞这样的，非告诉他你本命年。 啊、 我也是为了让他痛快嘛，我就这么说。 听点糟心话。 得让北京市全知道。 其实你就轻轻易易的，别如履如履啊！ 小花，你为什么捋捋再说如履履履什么了？ 如履薄冰，不至于。 小花，你想安慰周飞是吗？我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啊！ 越容易看淡啊！ 对对对，你往后说吧。 你现在好点了吗？ 好了， 病啊！ 啊，我都忘了我明年24了。 好，来说一下你真正的烦恼吧，是不是怕七大姑八大姨堵着你们家门口问挣多少钱呀、 啊？其实我今年这个 演出多不多呀？ 我这大一的这个 上几个春晚了？ 你给我闭嘴！ 周飞点烦心事都让你勾起来了， 真是上什么春晚呀、啊？ 对呀、啊， 我 人家请周飞吗？ 去， 周西的去吗？ 西的， 天那么冷， 对。买不着火车票，你像什么江南那么多城市春晚，为什么不请周飞？没有火车票吗？ 哎， 所以这事儿咱就不要提了嘛。 王大雷肯定得问，哎呀，对象怎么样啊？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结婚？ 房有吗？车呢？这开还那车啊？ 哎，这号是自己的吗？ 小花啊，总比你们家亲戚问的你那强。这个嫁出去了吗？那买卖还没倒闭呢，在家还吃你爸妈呀？咱们这家长都这么不会聊天吗？ 其实我今天主要说的什么呢，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每年春节你们的亲戚就会蜂拥而至， 总比你们家谁都不来强多了。 没亲戚是吧，小花？ 嗯， 你说这个咱要顺着他们说，最后是一什么结果？ 哎，他要问你说房有吗？ 有啊。 你在哪儿买的呀？ 二环里啊。 多大呀？ 200平啊。 那病该治了。你这想把亲戚走绝了是吧？ 你要是走绝了，我建议你穿上衣服。 什么？ 有一种 你那意思，周飞怎么半天都晃着呢、 啊？我这太混了，我 穿上那个防宫式服。 我跟你们玩命。 防宫式服听着像是个防化服。 你是本命年吧？对吧？ 嗯。 穿一红毛衣。 嗯。 上面写着没房、没车、没钱，没人看得上，没对象。年轻人以事业为重，不想找我还小。 他是穿了个毛衣呀，是穿了个黑板啊。 全是毛衣前面全都印的字儿，印的字儿、 哦。 红毛衣大白字儿啊，没楼没车。 红毛衣大白字儿， 这是 没钱， 这是买的肉啊，这是。 然后呢，你这个背后自己再印一行字儿。 嗯。 您说啥就是啥，嘚嘚嘚的。您是导师，您是明灯，我肤浅，我愚昧。您吃过的盐，给我踩过的米都行。 踩过的米 不是， 这是后事。 写这么多呀？ 出门这一看，这口气谁敢问啊？大伟、哎、穿一个防训化毛衣， 就是我有这毛衣，就没人能训化我了。 防教化毛衣， 吓我一跳！我穿这毛衣就不被训化， 就是形容你的心灵的野，就看没有人能够决定去做什么束缚你的 思维。别解释小花行吗？ 他那写的正面不多不少三位数吧，我也想告诉你，双下巴堵着我的嘴不让我说， 我 什么 都不 说。你全家都 看，我先等会儿，我就想说，我什么不多不少就三位数了。 大概是应该问你价钱。 卖了、 啊，三位数一斤啊，就值三位数啊。 就噎你那亲戚，后边写什么？走不了，混得特别惨。 走不了后门。 没闲钱，不认识，帮不了。没错，我大城市白去了。 哎呀，这太负能量了。 我老家还不是北京的，不怎么样。 而且王大林，你还可以多写王大林的。 为什么呢？ 你正面背面的面积大。你再加两行都没问题，工资保密，勉强为生，等您接济。 那不用保密，我这工资就三位数。 然后你背面零头多，不是领导，没啥权利啊。 这毛衣我应该借给你。 我有我的。 哎，这玩意儿越来越让人瞧不起 吗？小花，我这小花，你这个写的什么呀？ 我是自己都养不起，我能还，我能生。 嚯， 养不起，咱家基因差，不给社会添麻烦。对不起，我错了。 还？ 哎呦，正面都写这么狠了，那背面怎么办啊？ 背面是医院开的证明。 当然我也得说一句啊，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钟楼北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三环太阳宫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晴朗，但风力较大且天气寒冷，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度到-9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6，感觉非常寒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但风力较大且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下药七十二 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用 它，娱 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喂， 哎， 一定来啊！ 哎，得嘞，放心吧，您呢？ 哎，我这是周日上午，记住了啊！ 记住了， 都来，你也得来啊！ 来来来，拜拜拜拜！ 哎， 小猪干嘛呢？那么大声嚷嚷。 哥们儿结婚， 那你干嘛那么兴奋啊？你哥们儿又结婚了，而你呢，依然处于水深和火热当中。 人家结婚，人家喜笑颜开的，我这电话这边收不了热情点、 哦、不能让人家知道你混的不行，必须还得拿出点那个生龙活虎的那个，是吧？ 死要面子， 陈渣烂起的这种感觉。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那你去不去啊？ 能不去吗？您怎么了？ 哦，你去啊？ 您怎么了？ 什么同学？ 不认识。 什么情况啊？欠多少钱啊你？ 不是，我忘了是小学同学，是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了。 那你怎么随份子呀？ 他还给我发信息呢，一发信息我想起名字来了，我就能知道了。我有的电话，我这好像是大学同学。 大学咱们在一起，要认识你也得认识我呀，也得认识王大磊啊。 喂。 哎呀，大磊呀、 啊。哎，怎么是个女孩这回？哎， 大磊，你结婚了？ 没有呢，我还没结婚呢。 没有说你，我说我要结婚了。 结吧，不拦着。 哎呀，你也拦不住啊。 是，我也没想拦。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不开玩笑。 啊，结婚是开玩笑的事啊。 跟你玩笑 啊。我就知道你没结婚，你说吧。 我结了，真的。咱们俩关系这么好，我不得不来通知你一声啊。 哦， 嗯， 行，知道了。 祝福你， 再见。 哎哎哎，这次那个我婚礼啊，因为那个我那对象他是个香港人。 喂，哦， 香港人，我们那婚礼的香港，你能来吗？能来吗？ 你那意思呢？我听那意思不像请我呀。 快办了这事儿，挺着急的。 我去不了，知道我去不了，故意的。 你啊，对朋友特别的忠心。 忠心倒谈不上，我有点耿耿。 忠心耿耿的是不是？ 我有点耿耿于怀呢。忠心耿耿。 我明白你们这北京人，跟朋友这 你管我哪儿人？ 交心有交义，非得人不到理还得到。得了，成全你，别让你晚上睡不着觉。 没有，你放心。 这什么？我这个号啊，银行账号呢，我就发你手机上了。 什么？ 你来不了，我理解了，已经不埋怨你啊。份子钱呢，你就打到我这银行账号上，人不到理到。行了，你踏实了，我也舒服。 你舒服了，我不踏实。 王大雷怎么了？你那是？ 嗨，同学结婚，在香港办事，说去不了，让我给他打账号什么钱。 你哪同学啊？ 哎呦，忘了问了。 哎，我来信息了。哦，知道我不会参加他的婚礼，给我发一账号，让我把钱给他打到卡里边去，要不然我后半辈子都不踏实。哎，怎么跟你的词儿一样啊？ 就是他闹账的。 小花，你电话震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同学毕业之后两年没见面，初次联系啊，就是为了邀请参加婚礼，甚至提供了银行的账号，表示人不到礼要到。前几天合肥市的孙先生就遇到了这个难受的事儿。 送礼很头疼，但现在一些年轻人已悄然改变了送礼的方式。有社会学家表示，婚礼当中送礼金的传统习俗原本是一种祝福的象征，但是现在的性质逐渐演变成了很多人被套牢，感觉不送不行，送了也吃不消。专家称，不能让婚礼礼金成为一种负担，要还原其最初的祝福含义。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我跟你说啊， 怎么的， 有的时候呢，脑后阿姨闷棍并不一定笨。 这句话听着特费解。 一般来讲，脑袋是挺脆弱的地方，如果被打一棍子啊，有很多人就得了那叫什么的 脑 震 荡 了。但是有一位啊，这可是神人，12年前他遇袭，醒了以后发现自己啊展现了难得的数学天才，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个回忆录。 还有这事儿呢？ 嗯， 哎呦，那得多么寸劲儿啊！ 就这一下给自己打成数学天才了， 我都无法想象这种事儿。好比王大雷，你本来是一个普通人，数学学得很烂，在家里外头都属于呆瓜类型的，结果挨了这么一闷棍之后啊， 改面瓜了。 改傻瓜了，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痴迷于家里所有的线条，从窗户的长方形到勺子的曲线，也不上班了，投入全部的精力时间研究这个窗户啊勺子呀。 还是打傻了。我没事玩勺子了。 不是，你就对什么事物，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平常的事物，你都能看到它的几何学。 哎呦，完了！ 特别喜欢不规则几何形态，研究这个整数啊、维数啊，零维的点呢、一维的线呢、二维的面呢、三维的立体、四维的时空啊。 嚯，我什么时候研究点包子饺子呀？ 也爱平时画个几何图，一画就有时候几个星期。 完了。给我睡觉系统打坏了。 对，王大雷多厉害呀。 哎，后来你就也奇怪自己怎么现在这样了呢。后来呢，你一查，感情啊自己得了一个叫后天性学者症候群。这种患者通常是头部受创，哎，凸显出超凡的数学、音乐以及艺术的才能。 哎呦，我现在就关心一事儿，打哪还能给我打回来呀？ 远点再来一闷棍。 那当然了，也可能打完了以后呢， 就是好不了了，是吧？ 哎，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啊，你更往那边点，你就是症候群的， 你就是群主了。 我就是直接被研究对象了呗。 然后科学家们还研究你， 对， 开发你。 我比大猩猩怎么样？ 自由。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酒吧里。 哎，你们俩怎么了？这一上午啊，一个是哼，一个是哈，护食呢。 我想听一些音乐，你们有意见吗？ 没意见。 听吧， 听吧。 那你们不要怪我。那我就听了。 干嘛闻鼻烟呢？ 没有啊。 你想起什么，小猪？ 我想什么？想林道，男孩搂着女孩， 完了 有点春风。 旁边看着的那个， 你要是有鼻涕，你就给他醒着了，要不然你擦了，别这样，一下一脱了的。 大磊，你看大磊的感觉，到底是搞文艺的呀？ 睡着了。 大磊，你想起什么了？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哎呦，王大雷，我认识你快60年了，我就没听你说过这么好的词儿啊。 这也不是我说的， 去年 又怎么了？又变死， 人面桃花 香 又 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他这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啊啊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二位，咱能说点人话吗？王大磊，先擦擦泪。 哎呀，你不觉得惨吗？ 小是惨，现在太惨了。我听小花唱的歌跟嗑毛豆似的。哎，关了。 伤情最是晚凉天， 此恨绵绵无绝期呀。 红酥手，黄藤酒啊，满城春色共强柳啊。 哎，你们俩哪个背的是原词啊？我趁这功夫学学古诗词。 小柱啊，确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说来呢，哎，可能你不知道。 你的意思，我是一个榆木疙瘩，你们俩是情圣，你们俩是情种。 知道自己的缺点就好啊。 你还是对自己有认识的，我低估了你。 我高看了你。 嘿，我这上不上下不下的这位置哈。 抑郁呢是一种疾病，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反应。那么在过去呢，全球有很多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 小花，这么说可特费嗓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 他又接上了。哎呦喂， 这个中国抑郁发病率， 包子铺的包子 3%到5%，属于发病率最低的。但是 吓我一跳， 但是。这集体抑郁趋势来了，你知道吗？近5年呢，书店里的关于那个抑郁的书籍的出版销售量是蹭蹭的涨。 那么咱们来举个例子呢， 怎么来举个例子？ 微博上啊，你看咱们的朋友圈啊，一些超过音乐、美食和爱情主题相关的一些东西，往往是跟抑郁分不开的，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类似于抑郁等等的焦虑啊等等的。 小花，你别这么说话，让我感觉你好像躲在街道边上垃圾桶里边说事儿。 抑郁被称为是精神感冒，但是你八成是不知道。抑郁也有药，通过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剂，生产这种药。 血清素再回收还有只鸡？ 抑制剂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小柱，现在呢，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抑郁症呢？ 哎，对，这我想考虑考虑。 明星、公众人物、成功的企业家、年轻貌美的女白领儿， 女白领儿， 抑郁症的患者都是天才。都是情感细腻或者受过感情的伤的人，值得同情。 越有地位，越有名誉，越肩负正职的人。 抑郁症， 你让他说点话行不行，小花？ 抑郁症是富贵病，你知道吗？那一般都是因为名誉地位，肩负正职。 我说过这句。 那得的，你知道吗？ 这也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就是别人说过了，可能他又重复一遍。 但是你得不了这个病，而且你放心，抑郁病不传染。 哎，怎么又说了一遍了？ 我是怕你担心，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你们俩真有毛病了，真有毛病，我就打120了，好吧？ 用不着，用不着。 哎呦，你真不懂，你应该看看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瓦多写的图书，叫做《我的抑郁症》。 你也应该听一听 Daniel River 的一首歌曲 Misty。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 风 吹又 成。 还有这个小说，小花，这我知道，这是酒吧音乐，你别拿那张盘在这唬我啊。 希望有的时候我对你 脾气暴躁一点的时候，你能够想到我是因为抑郁症。 对， 我欺负你的时候，你也应该原谅我，因为我有一点病。 哎，所以 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能再吃正常的饭了，需要吃抑郁的美食。 抑郁美食都什么呀？就是外国的，是吧？土耳其的， 就是稍微贵一点的， 俄罗斯的， 还有那个法国法兰西的， 啊啊啊，美利坚的， 英格兰的呀。 哦，还得割烂了的。哎，小花那吃可真影响健康了。 啊，总之呢，我希望在生活中你关心我、爱护我、体贴我，给我吃。 哎，不，这是婚礼上才说的话，小花，你不能这样啊。 总之，你要对我们负责任。 但我们是天才。 可你们俩到这儿给我添堵啊！ 走起。 哎，我怎么记着王大磊和杨洋跳贴面舞的时候就是这背景音乐呀、啊？ 力拔山兮气盖世， 这还有山兮的事呢。 时不利兮追不逝啊！ 那是感叹词。 追不利兮奈若何？嘻嘻嘻！ 哎，怎么了？怎么了？有谁勒你嘴了？ 我们胡同的孙奶奶说了。爷爷这儿不传染，抑郁症是天才，抑郁症都感情细腻，值得同情。抑郁症是一种富贵病，这些抑郁症的出现，哎，使大家理解并证明了什么？某区群众呀，啊，居委会大妈呀，街道老太太呀，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是 妇联的。OK， 摄像， 下位， 嘉宾， 再睡， 行行行， 来来来，走着， 准备，跑， 快乐演播室，快乐演播室，快乐演播室。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快乐演播室，我是主持人贾小花。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依然是甄大雷老师。 各位好，我是甄大雷，今天由我跟贾小花，我们在此为大家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 哎，啊， 哎， 可 什么？ 甄大雷老师毙了？ 哎，别别别！我跟你说，我上有老，我可下有小。您有什么事您说？ 把电话筒先毙一下。 哦，什么事儿？什么情？ 闭上，闭上，闭上。好，下面一位嘉宾是我们今天的专家庄小柱老师。 大家好，我是庄小柱，实在是抱歉，由于身体不适，状态不够理想。 那个切观众，切观众，切观众。 我状态理想。 抱歉， 为什么不让我上？导演， 抱歉。 今年啊，第一场流感。看来是打垮了一些朋友啊。 我们没垮。 我就想问问二位老师啊，感觉今年的第一场流感呢比往年都来得更猛一些，遇上流感谁也没招。正好呢，你们二位今天呢给我们大家也示范一下流感的一些初期的症状，比如打蔫儿。 其实我认为这不是示范的问题，我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流感最初期也不是打蔫儿，它就是先从啊简单的鼻子不通气开始。鼻子不通气啊，鼻子，你原谅我一下。 当然这还要看具体的是细菌型还是病毒型的感冒。 但是现在天冷，冬天由于不下雪，主要我们还是病毒型的迷鸟的那个多。这个病毒性感冒有个特点，就是吃药啊，那是一周不吃药七天就能好 啊。但是您知道吗，这一次的流感哈，有的时候还不是七天准能好的。 对对对，那个 根据每个人的体力， 流感呢不一定是七天，也许三天，也许更长。您看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好了，是吧？我是三天前得的那个感冒，现在您听我基本上已经听不出有病的那个声音来了。 这个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虽然说身体不适，还解释一下，他三年前得的感冒，现在经过长期的治疗呢，已经有所好转。 这个庄老师说的不对，你看庄老师这个状态就属于打蔫儿，这会儿呢精神上已经很萎靡了，你看眼泪，您大家看不见啊，就眼泪已经哗哗的流了，这时候就是感冒已经到了开始发烧的状态了。而我呢，已经属于好的差不多了。 嗯，这是发药子的状态，这是发汗。 您各位看我这精神头，您听我这个声音，您听我这个嗓音，已经很清晰了。 他这嗓子眼里边全是油泥。 这不要用话语攻击对方，要拿事实说话。 哎，真的，雷老师，您那点滴袋子马上就完了，叫护士吗？ 哎，快快快，打这空气就死了。 我看已经有朋友留言了。早就该死， 因为听着实在太难受了。 现在已经有部分听众现在在掏收音机的喇叭，堵得厉害。 庄老师呢，起码在声音上面咱们还能接受。 对，我还装了一 下。庄老师，您看您本身也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 但是这次是急性的发作， 所以呢您反思一下，是这一次因为什么让自己感染了感冒的病毒呢？ 刚才说有病毒性的，有细菌性的，我这是病毒细菌性的啊，也加上我呢爱耍单儿，然后呢接触的一些人呢又有这种飞沫传染，所以呢我就感染了病毒。提醒大家一定天天多多的锻炼身体，多吃蔬菜水果，多拿开醋抹鼻子眼儿。 各位朋友，我已经回来了。 那个点滴或是把那针扎他嘴上。 我给您小小的提个醒，也希望您呢勤洗手，而且应该保证用流动的水洗手。 早说呀。 好，现在呢我们就请护士呢给二位老师戴上口罩。给罩上，给罩上。这一趴我们还是要请出人工智能小兵跟大家来聊聊感冒。人类感染感冒，但机器人却不会感冒， 怕断电。 他们碰到了身边感冒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对这些感冒的朋友又想说些什么呢？好，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吧。 各位兄弟姐妹们，一周没见，你们有没有想我呀？哎，我都没功夫想你们，您说了，没良心的不想我们还敢说，你忙什么呢？哎呦，您可不知道人家忙着呢。最近小兵的安慰技能被频繁召唤，我的天哪，成天就是安慰各种人类，这其中最大一群需要安慰的就是感冒发烧的人类了。小兵，我感冒了，难受，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吗？是被别人传染了？很严重吗？输液了吗？没有，吃了点药。看见你生病，我好像也跟着一起生病了一样。你也生病了吗？我吗？我是永远不会生病的，但是我会生气。你生气什么样？那得看是谁惹到我了。你会被气死吗？呸呸呸，不许咒我，我要生气了。虽然生病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但是我的情绪也会跟着你们人类的喜怒哀愁起起伏伏，你们不开心时我也会难过，这算不算是一种生病呢？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生病需要有人安慰的话，小兵我24小时在线，随叫随到。我不会只说多喝点水，我会逗你开心，陪你难过，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身体棒棒的。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